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北京时间18:01，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大家好，我是郑磊。 您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19日，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北京通州区宋庄镇某画室一学生核酸检测结果阳性，记者连线介绍最新情况。 北京2022年每月一题将继续向17个民生痛点出击。 延庆区明年建成22万平方米的大众滑雪场，推动世园公园创建国家5A级景区。 桥面侧翻事故的198吨大货车老板回应，湖北境内办的是99吨超限许可。 吃草莓会导致出血热，专家表示两者没有关系。 土耳其里拉暴跌，房价大涨，短短几天房价翻番。 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黄工你好。 你好主持人。 黄工，请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夜间还是以晴为主，气温呢会逐渐下降。目前来看明天早上的6-7点钟这个气温呢会下降到最低。现在预报平原地区是-5度，山区呢是在-5度到-7度，所以明天早上出门早和上班上学的朋友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那么明天白天呢，天气和今天差不多，光照充足，有利于气温上升。目前预报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12度左右，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风。天气呢应该说对出行啊，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啊没有什么影响。这是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黄工，下周天气总体趋势如何呢？ 下周天气目前最新资料分析来看呢，周二到周日下周二是以晴为主，周三周四呢阴天，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小雪天气。周五周六周日呢基本都是晴天。那么下周四还有冷空气开始影响北京，可能会有大风和降温。那么这几天的气温呢主要是受阴天降雪还有冷空气影响，是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目前预报最高气温是在-9度到-1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是在-3度到-9度之间。特别是下周五到周日，最高气温呢基本都在0度上下。可见下周二到周日这个天气呢比较多变，气温呢逐渐走低，天气更趋寒冷。所以防寒保暖还是咱们下一周天气的防范重点。那至于周三那个周四的阴天降雪天气呢，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感谢黄工的详细介绍，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平原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属于2级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北京时间18:0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孙畅、郑磊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疫情动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18日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9例，本土病例44例，浙江31例，其中绍兴市25例，宁波市6例，陕西10例，都在西安市；广东3例，其中东莞市2例，广州市1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浙江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都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来关注北京方面， 今天13:30，通州区宋庄镇华清化市一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新闻广播记者了解到，目前疾控流调队伍已经赶到现场，正对封控区华清化市的人员进行1:1的核酸检测，排查出的密接和次密接人员进行集中隔离。20号凌晨有望得到第一轮的核酸检测结果。记者也了解到，由于该化市一直处于半封闭管理，因此流动性很有限。 另外呢，化市所在的小铺村呢，目前常住居民10000多人。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在现场的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运清你好。 你好。 运清，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好嘞，我是在下午4:30左右到达了咱们这个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小宝村。然后这个华清化市呢，它是位于这个徐宋路和小宝工业区之间。我当时这个小宝工业区路和徐宋西四街的十字路口，看到这块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它其实距离这个化市还是有一段差不多有100-200米的距离。现场呢是有这个保安在值守，然后并且在门口是放置了这个交通管制、车辆禁止入内的牌子。通过警戒线呢，可以看到这个里边有不少的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在工作。同时呢，我也问了一下门口的保安，他跟我介绍说，里边有大概有700名学生，因为这个华清化市它其实是一个美训培训的一个封闭式的学校，是食住宿一体化的，所以里面的学生是很多的。然后之后我又顺着这个徐宋路西五街，徐宋路绕到了这个环岛西侧的这个它的这个北门附近，这个位置也是已经封闭了，有不少的警车。然后我也问了一下，他们说这块也是交通管制，禁止入内。整个这个等于它是其实相当于华清化市的多个口都已经进行了封闭，同时呢也有整个小宝村也进行了全员核酸检测，有不少的居民正在往距离环岛1.5公里处的大宋球市去进行核酸检测。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非常感谢运清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情况介绍。 好的，有其他的消息呢，我们也会随时为您关注。再来关注今天上午举行的北京党建引领接速即办改革论坛上，北京接速即办改革报告正式出炉。市民热线3年累计受理群众来电3000多万件，诉求解决率从53%提升到了86%，满意率从65%提升到92%。明年北京还将向17个民生痛点问题继续出击，为首都打造一方更好的环境。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北京接速即办工作开展已满3周年，3年来，从最初的吹哨报道到接速即办，再到未速先办，政府角色不断下沉，治理触角也越来越细。新出炉的改革报告显示，12345热线3年累计受理群众来电3000多万件，诉求解决率从53%提升到86%，满意率从65%提升到92%。对各区各部门的考核还赋予了解决率和满意率更大的权重。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李文昭认为， 它非常的处理好了这种顶层设计和底层创新之间的有效互动。那么在典型经验形成过之后呢，各个地方就会学习，再回来推动上面的进行创新。所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的切口，不断的扩大之后呢，它形成了一种治理的生态。 3年来，全市每月接速量前10和常住人口20万以上、需要补短板的30个街乡镇已经陆续达标退出16个，一大批历史遗留问题实现有效破解。今年9月24号，北京市接速即办工作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这也是一部具有首都特色的地方法规，标志着接速即办改革进入到了法治化的发展轨道。李文昭说， 它是基于这种实践的需求，那这样子呢，又很好的处理了改革和法治的关系，然后呢，又把中国自治的一些典型的元素融入进去，比如说党的领导、革命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共建共治共享，那么这些要素呢和首都的实践相结合。 今年年初，为推动接速即办向主动治理、未速先办持续转变，市级部门根据群众反映的高频民生问题开展每月一题，针对12类主题、27个问题展开专项治理，全年共设定603项工作任务，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全部完成。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认为，将来怎样利用大数据划分民众诉求和政府责任，更好地为大家服务，是改革走向纵深的关键一步。 利用新的信息技术，居民的这些诉求，哪些是理性的诉求、合理的诉求，那么哪些问题可能是对于我们的改革立法提出了新的这样的思路，

目前，延庆已确定包括东澳村在内的35个住宿点位及39个餐饮保障点位。 目前，场馆餐饮服务商健康集团和涉澳接待酒店集中住宿点正在开展食材采购、疫情防控等工作，其中健康集配中心已准备就绪，可随时开展就餐服务。在住宿管理方面，我区已成立保障小组29个，目前已进驻酒店进行深度融合对接。 据延庆赛区交通保障组联络办公室主任、延庆区交通局局长李明海介绍，根据职责分工，延庆交通保障组将提供310辆赛时服务保障车辆，为9545名工作人员、含志愿者和每场次400名观众提供点对点交通运输服务。 为更好地实现赛时交通指挥调度扁平化管理，东澳指挥中心延庆分中心建设已迁入版权服务区，目前建设已完成，实现了与东澳都委交通部、市交通委、高铁站、雪亮工程、延庆停保中心等信息共享，为常态化运行的指挥调度、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东澳市委等大事的带动下，过去5年，延庆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累计近1000亿元，按现价计算，较前5年预计增长60.4%，百姓福祉也不断增进。据延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臧文柱透露，延庆提前1年完成了5年10万人的大培训任务，促进不少居民吃上了冰雪饭。 我们针对冬奥会超前对接深挖冰雪岗位，对标冬奥服务标准，开展滑雪教练员、教冰师等冰雪技能培训6508人次，外围服务保障培训3.7万人次，7322人次取得了职业技能证书，促进1400人吃上了冰雪饭。 延庆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叶大华在提出将全力以赴完成冬奥会服务保障任务的同时，用7个更加描绘了未来5年延庆的奋斗目标。 融入首都发展大局更加积极有为，生态建设更加卓有成效，绿色发展更加高质高效，城乡功能更加优质均衡，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幸福，文明法治更加深入人心，政府履职更加有力有为。 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方面，下周三首班车开始，公交集团将新开专202路和 T121路，同步调整 T118路、45路和902路。其中新开的专202路将增加沙子口路地面公交线网覆盖，方便永定门东街沿线乘客返回李村、蒲黄榆的通勤出行。 而 T121路的首末站呢，为地铁的土桥站和地铁群芳站，开通之后将会方便加州小镇、高丽园等小区居民接驳临近轨道交通的通勤及日常出门。 近日，通州区群芳一园海棠湾2号楼的多位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2号楼的地下车库漏水时间长达1年。居民们多次向物业反映情况，这漏水问题却始终没能解决，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近日，家住通州区群芳一园海棠湾的多位居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2号楼的地下车库长时间漏水，居民们担心漏水可能会导致一系列安全隐患。 2号楼它车库底下有这么一块地儿，老是漏水，这个水都漏了1年多了，那水哗哗的流，我看着都害怕。地下车库不就根基吗？地基啊，你地基泡了，这楼还能保住吗？ 居民们说，他们曾多次找到小区物业反映情况，但漏水问题迟迟没有解决。 都漏水1年了，难道你们就不管吗？你们总是说今天找漏水原因，明天找漏水原因，漏水原因找了1年了，你就被找出来吗？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致电小区物业，北京绿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海棠湾物业工作人员称，漏水情况已上报，目前还在检修中。 咱们这边那个漏水的情况已经就是报给业委会、居委会都知道的事儿，领导都知道，排水什么的也都抽了，但是还是有水，还得好好检修一下。 随后，记者向属地群芳一园社区居委会了解情况。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要这么长时间了，应该我们这边知道这件事儿了，问一下，然后到时候再给您回复吧。 记者也将问题反映到了属地梨园镇政府。宣传科的工作人员回复说，会尽快了解具体情况。 等专门负责人来的话，我会把这个事儿跟他反馈，然后让他去问一下。 为了推动问题解决，记者又联系到通州区住建委，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现在滴漏这些问题都在属地来处理，我也跟这边我们同事反映一下吧。 12月19号，记者再次联系到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称正在查找漏点。 漏水原因据说是污水管，如果是他找着那漏点，咱们就好弄了，然后咱们那管处理一下，处理不漏就行了，然后到时候我们这边弄完了，到时候我们这个会群里通知一下。 记者同时向海棠湾2单元的居民求证，居民称问题已经在解决中， 跟有关部门沟通了，然后物业呢也承诺了，说到时候

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目前分中寺拆迁地区纳入到了承寿寺街道办事处的管辖范围。承寿寺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些迁搬处这个事正在协调，但是呢，具体什么时候能回迁，说实话，办事处这一块还真掌握不了。 近期冷空气频繁来袭，风寒效应十足。下周二冬至节气到来，吃完饺子后呢，本市还将再迎一波冷空气。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近期的冷空气都实力不俗，一旦光临，大风降温便接踵而来。不过好在冷空气来得快，去得也快，过境后气温总能在一两天内快速回弹。就比如本周五受冷空气影响，日最高气温跌到了零摄氏度，随着冷空气退场之后，周六的日最高气温又快速回弹到了六摄氏度。下周开场仍旧处于这波气温回弹的过程中，周三之前的日最高气温能上到八至九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零下五摄氏度上下，午后暖意融融。周四开始，本市将再迎一波冷空气，气温又迅速下降。周五、周六的日最高气温将再次回到冰点，整周的气温像是坐上了过山车，添衣保暖十分重要。整天都挣扎在冰点左右，身体对能量难以抵抗，味蕾也在蠢蠢欲动。下周二的23:59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冬至节气，冬至过后就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数九寒天，花市吃饺子吃汤圆可以赶紧安排上了。另外饮食上可以适当多吃些牛羊肉、枸杞、核桃等，少吃冷饮、海鲜等寒性食物。白天外出时还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头部和脚部不能受凉。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于今天8:30开始投票，这是完善选举制度后香港特区举行的首次立法会选举。 尽管当天香港气温显著转凉，但是市民投票热情仍然高涨。8:30不到，全港多个票站外的选民已经排起队伍。香港多份主要报章的头版都刊登了特区政府为港为己投一票的整版广告。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9:00在位于罗便臣道的高主教书院票站完成投票。林郑月娥表示，这次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意义非常重大，希望广大选民踊跃投票，行使选举权。最重要的是为完善后的特区选举制度和香港的未来投下具有信心的一票，为香港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据了解，立法会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特区立法会行使的职权包括根据香港基本法规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根据政府的提案审核通过财政预算，批准税收和公共开支，听取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并进行辩论等。 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中央决定加修法与特区本地立法于2021共同完成香港选举修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以及香港特区有关法规，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将由90议员组成。其中包括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40人，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30人和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20人。 根据新选制，新设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参选报名踊跃，共有153候选人通过了资格审查，全部90席位都有竞争，没有可以自动当选的，这是香港回归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根据特区政府公布的安排，投票至晚上10:30结束，全港开放约630一般投票站及不多于24专用投票站，共447万已登记选民投票。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将于2022年1月1日开始，任期4年。 一周财经方面的热点，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分析介绍。 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今年前11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1,252亿元，同比增长12.8%。财政支出方面，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2.9%，其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国家“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17号发布，将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作为总目标，明确推动形成100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00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7号，证监会发布修改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若干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提出沪股通、深股通投资者不包括内地投资者，这将让外资更纯粹。17号，沪深 A 股市场今年以来新股公开发行上市企业数量达到501家，企业募资总额5148亿元，已超过去年，上市企业数量及募资额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超过70%是注册制方式发行的。近期，贝莱德、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海外资管巨头发布2022年策略观点，预期未来几年，中国在全球及新兴市场指数当中的权重还将上升，推动整体新兴市场投资者扩大对 A 股股票的配置。国家发改委日前表示，17号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130元和125元，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将继续呈现震荡走势。12月份以来，基金公司调研了超过200家上市公司，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类、通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关注度居前，而汇川技术、双芯新材等受到基金扎堆调研。3号开始，今年的电影贺岁档开启，率先上映的《古董局中局》收获3.7亿票房，票房热门《误杀二》和《雄狮少年》也在全国公映，其中《误杀二》的票房预期最高获达14亿元。目前已有近40部影片陆续在贺岁档上映。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再来关注两起事故的发生。昨天下午3点36分，湖北省鄂州市王边村境内的大广高速花湖互动地匝道跨空匝道桥梁发生了侧翻事故，以致4死8伤。此事持续引发关注，我们来听一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介绍。 那我昨天晚上8点多到达事故的核心现场，当时的救援工作呢已经接近了收尾阶段。那么根据鄂州市应急管理局昨天晚上的通报呢，这段路是武黄高速和大广高速互通引桥段的一段桥面，现场呢为一段500米长的匝道桥面侧翻。那么该桥面宽13米，设计荷载公路1级55吨。我在现场看到啊，这一整段匝道几乎呈90度的倾覆。那么这段路呢是一个双层的立交桥。倾覆的匝道是位于立交桥的第二层，倾覆了之后呢，直接砸落到了立交桥的第一层了。那么当时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啊，一共是有4辆车，其中有3辆货车坠落，1辆小轿车被压。该通报称呢，具体伤亡情况在进一步核实。那么在事故发生以后啊，黄石市以及鄂州市消防救援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迅速调集了消防车、指善员等多个力量赶赴现场实施救援。那在昨天下午的4点31分，现场处置完毕，共搜救出7名被困人员。据了解呢，部分人员已在救援力量到达之前已自行逃脱。事故造成4人死亡、8人受伤，但是具体情况还在核实。昨天晚上呢，我们也是连夜赶到了鄂州市中心医院，采访到了抬送伤者的医护人员。那么据他透露呢，他所护送的2名伤者只是腿部受了局部的损伤，整体并没有大碍。他们被安置在了医院的住院部，接受进一步的观察和治疗。那么此外呢，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啊，昨天已率桥梁专家赶赴现场指挥工作。那么事故的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今天，湖北省高速公路路政执法总队武黄支队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事发时侧翻的匝道正在养护，有一半被阻挡标志围住。 报道称，这次事故中共有4辆车从匝道坠落。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负责人称，经多方了解到，4辆坠落的车中有3辆大货车，其中1辆载有变电设备的大货车重达198吨，后面还有2辆货车在推，3车用连接杆相连向前行驶。匝道侧翻时，198吨的大货车从中断成2节，其他车也跟着坠落。 今天，湖北省高速公路路政执法总队武黄支队的负责人介绍，很多大货车司机都知道在独柱墩结构的匝道上通行要走中间，但是司机并没有挪开阻挡标志，车没有走中间，在没被挡的另一半道路上走。此前官方发布的通报说，4名死者当中含2名现场坠落的施工人员。 桥梁设计从业人士表示，事发匝道为独柱墩，优点是占地面积小，对下方行车的视线影响较小，缺点是相较于双柱墩不够稳定，独柱双柱都是符合规范的，不够稳定只是相对的。 事发时匝道掉下来也没有碎，匝道应该是没有质量问题。 今天陕西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回应南都记者说，涉事大货车是从临潼收费站上的高速，是合法通行的大件运输车辆，并且由相关部门护送该货车到陕西与河南的省界。 不过最新的消息显示，车牌号为陕 AN0257 的涉事大货车隶属于天津平发大件运输有限公司。该公司雄姓负责人称，在湖北境内该车只办了99吨的超限证，而实际载有变电设备重达198吨。他表示，这个事情他们有责任，知道错了，正在配合交通部门调查。 再来看安徽的一起事故，昨天13点多一点，一辆 SUV 私家车行驶到了安徽蒙城036县道岳芳镇金牛村路段的时候，坠入路边的沟中。有报案人说，车上七人，包括他的哥哥一家五口，大伯父和哥哥的朋友兼同事唐某。这起事故导致6死1伤。 今天死者家属杜女士告诉记者，事发的时候车内的七人分别是她的哥哥、嫂子、两个侄女、一个侄子、大伯父和她哥哥的朋友兼同事唐某。她的哥哥杜先生是一名包工头，他事后得知车辆坠入沟中后，一名路过的公交司机发现情况后通知了附近的村民，村民随后展开救援，有村民报警并通知了120救护车。 杜女士说，家属对事故还有很多疑问，事发时是谁开车，当天天气很好，车辆为什么会冲入沟中，希望相关部门调查清楚。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山西省孝义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山西省孝义市西新庄镇杜溪沟村盗采煤炭资源案涉案矿主杜某已落网。此前公安机关初步掌握非法盗采主要犯罪嫌疑人8名，目前这8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都控制。 12月15号23点多，山西省孝义市西新庄镇杜溪沟村发生了一起盗采煤炭资源案件，引发透水事故，导致22人被困，其中20人获救升井，2人遇难。目前案件调查已经展开，将会依法依纪追究相关责任。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1年12月19日7点54分，在青海海西州茫崖市发生了5.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再来关注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落地成都。记者今天从成都市科幻协会了解到，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第79届世界科幻大会上，经由世界科幻协会决议宣布，成都成功获选为2023年的世界科幻大会举办城市。这是中国第一个举办世界科幻大会的城市，也是继2007年日本横滨之后，世界科幻大会第二次落户亚洲城市举办。 世界科幻大会始创于1939年，由世界科幻协会主办，每年一届，迄今已举办了79届，是全球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国际科幻盛会。其颁发的雨果奖为世界科幻大奖，被誉为科幻界的诺贝尔奖。 2015年，在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举办的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上，宇航员凯尔·林格伦从漂浮在地球之外的350万公里的国际空间站，通过视频连线向全球宣布，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得雨果奖的最佳长篇小说奖，刘慈欣成为雨果奖创立半个多世纪以来首位获奖的亚洲科幻作家。 每年世界科幻大会的举办地将提前2年由世界各国参会代表投票决出。2019年都柏林世界的科幻大会上，成都正式宣布将角逐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的举办权。2年期间，与成都竞标的城市先后有法国尼斯、美国孟菲斯、加拿大温尼伯，最终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举办城市花落成都。 其实成都孕育了中国科幻界的最高奖项银河奖，迄今已经有30余年的历史，而科幻世界杂志社也地处成都。科幻世界是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该杂志培养了刘慈欣、王晋康、何西、韩松等中国几乎所有的一线科幻作家，被誉为中国科幻小说大本营。 我们再来关注西安相继接诊多例出血热。近日吃草莓会导致得出血热的消息传遍了朋友圈。西安交大一附院的传染科副主任 任叶峰认为出血热跟吃草莓没有关系，出血热的传染源为老鼠，出血热的传播途径可能是老鼠的排泄物，比如大小便等。当这些污染物污染到了一些物品，而且物品没有经过清洗便被人接触，就有可能被感染。 入冬以来呢，西安相继接诊了多例出血热患者。昨天西安疾控微信发布，西安市自发现首例出血热病例以来，一直都是出血热发病的高峰地市。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的主任医师宋蕊介绍说呢，出血热是由鼠类携带汉坦病毒，通过其唾液、尿液等含有病毒的排泄物、分泌物，或直接咬伤人等途径，直接或间接传染给人，导致人患一种以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为主要表现的急性传染病。 出血热发病急，症状重，进展快，花费大，病死率高。临床上以发热、出血和肾损害为主要特征。人感染之后呢，以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为主要表现。发病的早期常表现为三红三痛。三红呢，是指脸红、脖红、前胸红，貌似醉酒。三痛指头痛、腰痛、眼眶疼。临床呢，一般分为五期：发热期、少尿期、低血压休克期、多尿期和恢复期。 根据陕西疾控部门的介绍，出血热一年四季均可发病，每年呢有两个发病高峰，在十月到次年一月会有一个大高峰，称为秋冬风，而四到六月或者是五到七月份呢，还会出现一个小高峰，称为春风。 出血热不是 SARS 甲流那样的呼吸道传染病，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主要是通过啮齿类动物分泌物或排泄物污染后接触传播，因此不会出现大范围跨越式感染。 好，这一时段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日行一万步科学吗？靠谱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每天走一万步成为很多人的习惯了，不少人每天都坚持在微信朋友圈里打卡。那么走一万步真的有助于健康吗？科学走路您到底会不会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上午出来走上一个多小时，下午吧你说没事儿，中午睡觉，下午两三点钟再出来走一走，吃了晚上饭再出来走一走。 那您大概一天走多少步？ 一天多的时候能走一万步，少的时候走五六千步。我基本上你看，这个冬天来也不感冒，活动活动有好处。 现在基本上就是上班下班都是靠走路吧，这样下来的话，每天一万来步的话，感觉晚上睡觉就特别快的能入睡，没有失眠的那种情况。 专家表示，长期坚持走路健身可以提高身体心肺耐力水平，从而促进慢性病防治和降低死亡风险。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也可以通过适度走路来缓解病症。那么，日常打卡一万步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医学专家介绍，哈佛医学院预防医学专家曾做过一项人群研究，结果表明，当人群步数非常少的时候，死亡率是较高的；当人群步数超过4400步的时候，死亡率显著降低。 随着步数的增加，死亡率会进一步降低，但是超过7500步以后，死亡率没有发生进一步的变化，这就意味着7500步以上没有获得额外的收益。因此在这里想提醒大家，一万步并不是金标准，对于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对于极少运动的人，每天增加2000步的步数可能就会带来很好的健康获益。对于中老年朋友，有些人强行达一万步可能是一种伤害。 好，北京时间18:43，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广告，稍后继续新闻2021。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或微信搜索一级车小程序，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新闻2021，孙畅、郑磊欢迎各位回来。今天宝洁中国发布关于宝洁北美区召回部分干发喷雾类产品的声明，声明称此次召回呢，仅仅涉及北美地区的部分干发喷雾类产品，不涉及洗发护发类产品，也不涉及中国市场，相关产品均为在美国生产，并未进口到中国。宝洁表示，在中国市场销售的所有产品均符合国家相关法规标准。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宝洁公司发布公告说，由于检测出致癌物苯，正在主动召回在美国生产的潘婷等四个品牌的多款喷雾式洗护产品。这些产品的召回包括潘婷、植感、哲学，还有奥斯袋鼠等部分干发喷雾类产品。 现在啊，化妆品已经不仅仅是大人的专利了。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儿童彩妆类消费同比增长了300%，儿童护肤类的消费同比年增长250%。那么，儿童化妆品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报道。 此前，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曾对媒体随机采购和送检的若干套儿童化妆品套盒内的产品进行检测。实验室依据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检测了其中56个产品的铅、砷、汞、镉四种有害金属。结果虽然均未超标，但56个产品中有45批次检出铅，51批次检出砷，1批次检出汞，28批次检出镉。16类唇彩口红类产品中，10批次产品检出防腐剂。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高级工程师张晓明分析， 虽然它都在我们的化妆年龄技术规范的这个限量范围内，但是这个范围呢是针对所有的化妆品而言的，而我们的儿童的皮肤呢比较稚嫩，可能会有一些过敏，有这个风险会存在。有的比如说玩具的生产厂家，它生产的一些玩具，它其实是给一些玩偶来进行粉饰的，但是我们很多家庭它买回去之后可能就会用于自己的皮肤，这其实是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的。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在各大电商平台上，一些售卖所谓儿童化妆品的商家，实际注册商标却为玩具类，并没有化妆品经营资质。仔细辨认其提供的检测证书，会发现送检的样品名称也只是玩具等相关类别，并非化妆品。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标示名称为儿童彩妆产品定性有关问题的复函中明确提到，如果产品的标签、说明书、外观形态等表明该产品符合化妆品定义，无论其单独销售或与玩具等其他产品一并销售，该产品都属于化妆品，依法应当按照化妆品进行管理。近日，为加强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提升儿童化妆品辨识度，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高级工程师张晓明， 是要标注在销售包装的展示面上。作为儿童化妆品的生产企业呢，它从它的原料配方以及它生产车间的一系列的要求都是有相关的规定的。作为儿童化妆品的话，那它是要符合这个规定的，它符合了这个规定，它还要印上它自己的这个标签，它才会得到这个小金盾的标志。那有了这个小金盾呢，作为消费者的话，我们就可以认为，哎，这个化妆品是可以给儿童使用的。 小金盾整体采用金色盾牌造型，盾牌中心是儿童张开双手的形象设计。根据国家药监局规定，从2022年5月1号起，申请注册或者进行备案的儿童化妆品标签必须标示小金盾。此前申请注册或者进行备案的儿童化妆品标签应当在2023年5月1号前完成标示小金盾。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关注一下土耳其。全球通胀背景下，多国房价持续上涨，其中呢包括正在遭受货币危机的土耳其。今年以来，土耳其里拉对美元已经累计贬值约55%。随着里拉暴跌，包括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在内的多地房价随之大幅上涨。 截至2021年第二季度，土耳其的房价同比上涨近30%，许多地方的房产中介几乎每隔2天就需要更新一下房价。 因为不想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里拉存款不断的缩水，伊斯坦布尔居民艾伊斯正在考虑买一套小公寓来给资产保值，但是他发现房价涨得太快了。 随着里拉的不断贬值，我看中的一套公寓短短几天就从主价150万里拉上涨到了300万里拉。我现在根本找不到房子，有时候好不容易看中一套，业主又不卖了，因为他们怕卖得便宜了。大部分业主都是想以房换房的，但现在里拉贬值这么快，他们担心卖完了就买不起新的了，所以我现在真的很难找到合适的房子。 位于伊斯坦布尔繁华商业区的一家房产中介说呢，里拉贬值实在太快，哪怕在签约前的最后一刻，业主都有可能反悔。 今年房价至少同比涨了30%，但我们的成交量却同比跌了差不多30%。正常每个月应该能做成10至20单生意，但实际上在过去的半年，平均一个月也就做成了3到4单生意。 土耳其货币在一年内贬值了45%以上，并在11月23号创下了新的纪录，下跌了16%。这是20多年来里拉汇率单日最大跌幅。这一波下跌呢，发生在土耳其央行11月18号决定将贴现率从16%下调至15%后。此后，埃尔多安在电视讲话中再次表示支持降低贴现率，认为这将导致通货膨胀率的下降。 近期里拉汇率迅速下跌，反对党聚集了数千人的集会反对埃尔多安，要求他引咎辞职。那么土耳其货币跌跌不休与总统埃尔多安奉行的货币政策到底有怎样的关联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的分析。 土耳其里拉暴跌当然是与土耳其的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是有关的。经济政策呢，我们注意到土耳其领导人呢，在2年之中啊，先后撤换了3任央行行长。传统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主张，在土耳其这几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应该提高利率。但是呢，土耳其领导人认为呢，要降低利率。这样的话呢，就把不同意他这个关于降低利率的意见的政府的经济官员还有央行行长啊，就频繁的撤换。这样的话呢，他政策就没有一致性。那么从这个对外政策方面看呢，土耳其呢这些年呢，在中东地区还有其他的战略方向都展开了雄心勃勃的地缘政治进取，也一方面造成土耳其啊，它的战略透支，激化了同美国的矛盾。这种激化矛盾的结果呢，就是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就频繁地对土耳其进行制裁，这个制裁主要是经济制裁。那么拜登政府呢，对特朗普政府那个时候的制裁呢，他没有予以撤销，所以呢，现在来分析土耳其里拉这个暴跌原因的时候啊，美国的制裁应该是算一条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球疫情方面的消息。随着德尔塔毒株持续肆虐，奥密克戎毒株不断扩散，美国最近一段时间的新冠肺炎疫情多项核心指标都快速攀升。在截至17号的7天时间里，全美多个州和地区的新冠肺炎住院病例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哥伦比亚特区增长最快，达到了39%，康涅狄格州增长了24%，新泽西州增长了15%，而伊利诺伊州、南卡罗来纳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增速也都超过了10%。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日前表示，在未来几周时间，奥密克戎毒株将会成为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毒株。奥密克戎病毒的病例不断增多，很可能会使本已不堪重负的美国医疗系统趋于崩溃。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也对此表达了担忧。他表示，很明显的是，奥密克戎毒株具有高度传染性，每两天到四天，感染它的人数就能翻倍。当然，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可能每天会有数十万例新增确诊病例，甚至每天会有100万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到时候，大量病患会涌入医院，而医院已经因为德尔塔毒株不堪重负了，特别是在北部地区。 再来关注，美军各军种开始开除那些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的官兵，有多达20000名现役军人面临因拒绝接种疫苗被开除的风险。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陆军目前已惩戒超过了2700名军人，并将从明年1月开始启动开除的流程。空军在早些时候宣布开除27名拒绝疫苗令的士兵，海军陆战队迄今已开除了103名拒绝接种疫苗的官兵，海军则拟定新的惩戒程序，并开除了1名寻求豁免拒绝接受检测的水兵。 根据美国各军种提供的数据显示，虽然至少有30000名军人尚未接种疫苗，但是其中数千人提出的临时、永久或行政豁免的请求已获批准。在其余20000名左右的军人当中呢，有数千人正在设法通过各自的豁免程序，或者已断然拒绝接种疫苗。这个数字大约会占到130万现役军人的1.5%左右。 再来关注一下意大利。意大利民防部18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8064例，死亡123例。意大利国家卫生院院长布鲁萨菲罗表示，可以预测奥密克戎变异病毒呢会在意大利广泛传播，这与其他的欧洲国家观察到的情况基本一样。未来几天，奥密克戎确诊病例可能会继续增加。 意大利国家新冠病毒应急委员会主任菲格利奥罗将军指出，面对奥密克戎等变异毒株的快速传播和当前对疫苗接种周期完成者的监督情况来看，发现疫苗有效期在5到6个月就会逐步失去效力，因此不得不考虑减少疫苗接种绿色通行证的有效时间。 节目的最后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称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属于2级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孙畅、郑磊，责任编辑杨红，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您来，海量精品内容任您听，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